都在哭泣，幸福真的不容易，在你的北京有我爱你，我可以陪你去看星星，不用再多说明，我就要和你在一起，我不想又再一次和你 照片有

幸福在我们心中，感应滋润着所有心灵，愿这世界再没有荒芜，清泉流淌在每座沙漠，希望在我们心中。 心多么脆弱，有多么微弱，别说了，我懂了，你没错、习惯了你给的不沉默的沉默、你可以不管不问不想不疼不爱我，但请你让我拥有一个安静生活，我已放弃寄托依赖我、你怎能不管不问不想不疼不爱我，枉费我为你解开的心锁，那么多别说你早已想过、离开我，你多久都没说，我把书架一倒在靠椅边坐，是否更不错，你多久没问过，为何拥抱的动作那么笨拙，都不敢看我，别说了，我懂了，你没错、习惯了你给的不沉默的沉默，你可以不管不问不想不疼不 什么？我害怕这孤单，只是不敢承认，也不想表现失败。我要自己的未来，我自己安排，暂时把事情填满，为那一刻彩排。我不等桃花，也不等美满，不稀罕平安，不等一辈子的等待。我不等造化，也不等陪伴，我不等什么成全，不等你不给的万语千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像你吹来的风，搂着